上把图纸画的越来越大，慢慢的挖洞打不出来，看不到原来的出口，最后只好躺下来。嘿，给我一分钟的快乐吧，给我个办法来发泄吧， 万芳以他的全盛时期呢，还没有出现文艺青年这样的词汇，但是也并不妨碍呢，他成为了90年代初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小众歌手，也可以这么说，他就是我眼里的文艺青年的始祖。虽然他本人呢并不太喜欢这样的归类，听听看这首歌名呢很长也很特别，但是让我听过一次之后呢就记住了这一首歌，叫做《心向凌晨四点的天的蓝》。 感觉在秋天里面说不出来，我想打开冰箱看一看，其实很想去找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房间。一滴嘟吧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哒哒哒。心像凌晨四点的天的蓝，看着没有没有你的画面，我只是个流浪。什么答案？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消失那安静的水平线，吹向了四点的天的蓝。心上凌晨四点的天的蓝，

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病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深深去爱你。 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但三五又是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连在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 能不能给一秒，等着那